真的是太划算，太划算了。优惠以后啊，合起来每一罐才5块多钱。那今天直播才有的力度啊，284块钱带回去足足的48大罐，每罐5块多。我说实在的，连方便面都买不到。可是今天你吃了又营养又美味的挪威进口的三文鱼。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二粒挪威三文鱼罐头的话呢，赶快来拨打电话看看是否能够啊有运气还买到。因为呢，既有酱香的，也有豆豉的，还有香辣的，一共是48罐，价格呢打完折以后啊才284，和一罐呢也就是5块多钱左右，所以呢真的非常非常合算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双11、双12、618，女生节、女神节，还在为秒杀争分夺秒， 你 out 啦！ 秒杀也可以用听的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Lifetime Radio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，新老会员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，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。400-015-5151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北广购物，我是李红。 大家好，我是李想。 今天呢，我们二里跟大家聊聊什么呢？聊聊这个健康，关于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。 聊枸杞， 聊枸杞 还是黑色的。 为什么说这个黑色的要着重强调一下？因为黑枸杞啊和这个红枸杞，日常大家吃的红枸杞，确实它可真的是不太一样， 哎，不可同日而语。红枸杞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喝啤酒都得泡俩，对吧？枸杞好，但是呢，黑枸杞，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也已经知道了，在红枸杞的基础上，涵盖了红枸杞基本的营养之外， 对， 它还具备一种独特的，因为它那个颜色带有了一种花青素。 花青素， 对， 花青素这个东西呢，大家经常听，如果您没有经常听的，去网上查一下，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多大， 您看有多重要，您看它有多神奇，就直接搜花青素3个字，您就可以查到了。而且呢，您我们不跟大家赘述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因为它含有这种丰富的花青素，所以黑枸杞在市场上本身就卖得很贵。 对， 我们不说别的吧，现在市场上基本枸杞红的也好，黑的也好，基本上都是以种植的为主， 对 对吧？都是可以种的了。可是今天 我们 俩 更贵的了， 来一特神奇的玩意儿。 嗯， 就像您去东北长白山溜达溜达，突然挖出了一根千年野参是一样的感觉。 是， 哎，我们挖到了野参，我们挖到了野的石斛，我们挖到了野生灵芝。我今天带您吃到野生黑枸杞， 野生黑枸杞，而且是来自于新疆的 戈壁大漠。 嗯， 野生新疆戈壁当中的黑枸杞，非常非常的金贵， 人工采摘，自然晾晒，野生的，这个价格您就去想吧。 是的， 任何的高端超市里边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罐的这么一个， 一罐里面40克，这40克你别看它学的好像感觉量不足，这40克黑枸杞你采鲜的至少需要6两到7两鲜枸杞， 对， 而且它是戈壁野生，所以人要人工的去采摘，采摘这6两到7两，平均一个人工半天的时间。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199块钱，在外边可能就能买到 一罐， 但是今天您能带走六罐，对，六罐 的不是三罐，六罐你确定？ 三罐是你看到的，六罐是我看到的，因为我们这一档节目呢有一个特别的加赠， 本档有特别活动 ，您在您到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，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为什么这么着急跟您说我们的电话？因为前三十名是可以享受这个特别加赠的，就是加一组， 也就是说前30位是有6罐的机会。 对， 31名开始就是我看到的三罐。 对， 正常来说，在我们北广购物，这就是3罐，市场上将近600块钱的，我们是卖199，这就是我们正常的组合。但是在今天前三十位已经说好，前30位是有机会，全有机会拿到199，2组。6罐拿走的机会， 是的， 对吧？ 这个、机会是非常难得。另外，赶紧抢，这个事儿就不说废话了啊！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今天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。您在市面上见到黑枸杞，本来数量就特别少。 黑枸杞，新疆，纯野生的。打开那个罐，闻到那个味儿，都是那种戈壁当中飘出来那种